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是吧？夏天呢，很多人 对 什么烦躁啊，困呐、另外呢，没有什么胃口啊，等等都来了。 叫一下没事儿，还三分虚呢， 没错 对吧 没错、啊？ 这夏天过完了，您说这个第一天热呀，人胃口就不好。胃口就不好呢，就不爱吃东西。这个胃口一下来之后，本身摄入的能量啊、营养就会少。再说这夏天一来，咱都知道天一热哈，你出汗呀，你热呀，然后天还长，你这一天的白天时间你消耗的又多，所以每年每年说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苦夏苦夏，对吧？所以这个夏天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营养的补充特别重要。 那么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得找点能够补补的这样的一些食材，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海参了，因为现在海参呢，不仅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吃了以后呢，对身体有好处， 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这么来说哈，就是海参这个东西啊，首先这营养都不用多说了，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好东西。第二一点啊，说夏天我们应该给身体补充营养，但补充什么这很重要。 对， 您说真来点什么？红烧肉，扒肘子 吃不下去， 炖排骨 对吧？哎，这东西啊好吃不动，吃不下去，想着现在是不是您天热的时候想着都有点油油腻腻的，是吧？那应该吃点什么呢？清凉的，海产的啊，而且呢营养物质又比较丰富，小的但是营养精的多的，这东西挑来挑去什么好？海参。 对，而且说到这个海参呢，相对比较的清口。 对 啊，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吃法，有些人呢把这海参呢切成丝，搁点黄瓜，等等的一拌、 拌着好吃啊， 吃起来还挺爽口， 另 外有些人呢早上起来啊，咱们就干干净净的，然后白嘴吃，蘸点什么料， 这 也就可以嘛， 蘸点酱油汁啊，蘸点生抽啊，有的人喜欢蘸点辣根啊什么的，您蘸着一吃。所以这海参您别看它个头很小，它是海里出来的，又是深海三四十米这个海底出来的东西呢，它是很小的很精致的，海里出来呢吃着其实想着就凉快，哎，都不用热着吃，温温凉凉的，别只要别冰着吃，不您就直接可以这么吃起来。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这个海参这是对大家很好的，你适合这个时候吃。第二，您要说到这海参里的营养，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对吧？ 是，其实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营养，不过在这里咱们也说一下啊，这个海参当中呢有18种左右的氨基酸， 是的， 还有这个海参蛋白， 对 啊，胶原蛋白，什么粘多糖啊， 对。 而且据说呢，它还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 是的，几乎那个胆固醇那个值是多少呢？大概可以约等于零的这种状态了，就是没有胆固醇的这个负担。这就是真正说海参里面的营养。您说里面大量的是什么蛋白质？我们说人啊，其实每天咱们消耗的很多不就是蛋白质吗？对吧？为什么说吃个鸡蛋、喝个牛奶补充的不就是蛋白质吗？对吧？这些蛋白质我们通过海参给大家补充进来。哎，您是。蛋白质摄取这够了，还有人每天说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各种物质，那是组成蛋白质更基础的物质了，更小的这个营养了，咱都有了，海参里边都有，所以老年人呀、男人呀、女人呢都可以吃起来，营养非常多，全面给您补充。可是我跟周老师说了半天，跟大家说海参，海参大家得注意，我跟周老师说这海参是鹩刺参， 对对， 这点很重要。 这点呢要提醒大家，别说这个海参好，咱们就逮着什么海参都吃。有一些海参呢是吃了一个味道，所以刚才呢您提到就是说海参呢咱们还是要吃鹩刺参。 鹩刺参， 因为鹩刺参呢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呢是非常全面的。 是的， 那说到鹩刺参呢，它也有高低贵贱之分。 鹩刺参的这个您刚才说到它的好坏啊，咱们老百姓怎么去区分呢？首先呢从它生长的这个纬度啊，纬度来说，您看啊， 这个品种都叫辽刺参。您比如同样是北京的这个黄瓜，您往那南方种，你再往东北种，种出来之后的口感、味道啊，包括的营养成分都有区别。 对， 辽刺参也是一样。为什么叫辽刺参？辽刺参呢，指的就是辽东半岛北纬39度这一线的啊，大概这片海域当中的水深30-40米的这种海洋牧场当中所产生的这样的海参，这叫辽刺参。 嗯， 但是现在呢，也有呢。再比如说离这个辽东半岛不远，往南下一点就是山东半岛，所以呢有这个长岛呀山东半岛的山东参。那么再往南边去呢，到了这个福建地方呢，最近也出去什么呢，叫做闽参啊，也把这种东西放在那边，它也能养也能生长，各地全都有海参。但是我们第一叫做认准原产，认准原产叫得其地。大家注意啊，得其地，哎，在这个道地的产区北纬39度线左右的，比如大连，哎，这个附近这产的，这叫地道的正宗的辽刺参。我为什么要选这儿的这个刺参好呢？有人说，那么都是大海，都是水里，那能有多大区别？区别大了，在辽东半岛大连海域这个附近啊，是咱们看不见的，海底有洋流，就是因为这里的洋流带来了各种外边的很多的营养，造成这里的营养水质呢是非常非常适于这种海参生长的。 嗯， 它在这种情况下能生长出来，那你稍微挪一点地儿了之后，那个洋流带的营养不够，水温不够，盐度不够，对吧？那么它也长不出来这些非常好的品质。所以咱们第一任道地的大连这个海域的辽刺参，第二个呢，就说同样的海参苗啊，基本上都是人工啊要进行一个播撒或者养殖的。但是说到人工播撒养殖之后，这里边就要说了。它的方法就很多了啊！据我所知，现在在市场上大家比较见得多的，第一种是岸上养殖，岸上养殖这个抗 圈养殖的， 哎哎，对，这叫圈养，叫海参圈，他们这个名字叫海参圈。圈在哪儿呢？你看啊，在岸上挖一个大的这个池子，这池子里面呢拿一泵把海水叫上来啊，有的还可以搭个棚子，在这里边呢给这个海参啊播撒，然后让这海参在这里成长，这叫海参圈岸上养殖。那么再往深一点呢，有人叫做吊笼养殖。吊笼养殖怎么养的呢？就比如有一船在近海啊，就是刚刚下岛吧，这个地方啊，跟那个养那扇贝似的，大家看过，把海参也放在里边，一点一点放在笼子里，一个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更加接近于海参的原生状态。这个呢，行业中有个词儿叫做底波散养。什么叫底波散养呢？就是把海参啊，那个小苗啊，由潜水员下去，把它撒在海底。撒在海底为什么呢？因为太小了，你在水上漂漂下去，那个水深是3到30米到40米，这是海参的生长环境啊，那都随洋流吹走了，所以在海底就给它播撒进来，然后就不管它了，让大自然的状态下进行优胜劣汰自己的选择，这叫做底波散养。这是市场上主流的三种海参的目前的这个养殖方式。这个里边呢，问题在于什么呢？底波散养靠天吃饭。那么在海参的这种吊笼养殖的这个地方呢，它呢出品率、成活率，包括它养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它海参不钻石头缝，它可以一年四季生长。我们大家都知道，海参冬天夏天有两次睡觉的时候，叫冬眠夏眠。冬眠夏眠的时候只有春秋才两季才长肉，但是用吊笼长呢，它一年四季都能在那儿长肉，这是其一。其二呢，吊笼的时候呢，万一来个什么天敌啊，什么东西能保护着这个海参呢，在里边呢就是一个温床。可是吊笼养殖的问题在于，它在近海很近的岸边啊，它有的时候靠近海靠海边，所以那水质呢就没有深海好，这大家能想象得出来。那么岸上的这个海参圈的养殖呢，基本上就是人工可以完全饲养的一种状态了，海参生长速度会非常快，然后这海参就请等着长个儿吧。但是从现在大家市场的价格和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大家都还是认为这种传统的底波散养的这种辽刺参才是接近于大自然状态，它的营养呀，海参的细密的这个足底呀，啊，还有它的刺儿啊，4到6排刺啊，还有它的肉质的厚度，以及中间海参的海龙丝的这个厚度呢，所以大家要吃这个底波散养会比较好啊。 对。好，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什么样的海参的对人的身体有很好的作用，是吧？也提到了它的产地呀、啊、它的养殖方式啊，啊，这个它的品种啊等等。 是的、 啊，那今天正好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叫做深海礁鲜食即食的一个辽刺参。 辽刺参， 哎、你看它这个名字，首先呢是品牌， 是的、 啊，这个深海礁，这也是一个海参的大品牌， 很好的品牌，大连本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对， 而今天我觉得他拿的东西真的也给大家是很实惠的， 鲜食啊，原来就是说即食就完了，它前面又加了一个鲜食。 鲜食呢，就是第一出海之后不直接再放了，直接蒸，啊，它是先蒸，而且它那个鲜食呢，就不是高温蒸了，是在一种低温蒸的状态下，所以这个时候能保留更多的海参的营养物质。哎，咱们说蒸的呀，就比那个盐卤的那种的或者晾干了海参。 身的那种要好很多。 嗯， 那么这里要说一下，今天给大家这个组合价格，其实我觉得特别实惠啊。实惠在哪儿呢？给大家看看这鲜食好的，大概是多大的海参呢？我跟大家先说啊，40克左右。为什么说40克左右呢？因为这一包当中啊，大概400克，里边基本在10到11根之间，所以一头呢，大概就是在40克左右。这已经是大海参了啊，这已经是大海参了，真的很好的一种品质了。原来都是20克、25、30克的，然后给大家大概一共多少头呢？大概给大家是在50头左右，还送给大家30袋的这个海参爆汁儿啊，您可以直接调这个口味的。如果这一套下来，您就说这50头左右这个海参40克一个左右的，再加上这爆汁儿，您市场上买呢，包括这提货券上也给您标明了这是多少呢？6980，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就算一个实惠吧，您自己可以算算这个价格，1299块钱。 哦，那还可以。 1299，50头40克一个的左右的海参，这么大的海参不用一天一个，一天半个就可以，所以这基本能够大家吃3个月左右啊，100天。 好，那么如果大家想吃海参的话呢，现在可以订购啊，因为订上以后得到的是一张提货券。那么大家什么时候想吃了，按这个提货券上的电话呢一打啊，新鲜的海参送到您家。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那今天这个海参呢，刚刚咱们提到了产地非常好， 哎， 是吧？另外呢，它又是底波散养的。 对 啊，所以它这个营养的保留呢是非常好的， 是的， 啊，所以这点您放心。另外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深海椒呢是个大品牌，而且它是鲜食即食海参。 是， 那以往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即食海参就完了，哎，它又加了一个鲜食，那实际上就更加的新鲜。 鲜食是一个，就要跟大家去解释一下，这就是一个海参加工技术的一个提升。 对， 今天是怎么样呢？海参出水之后不进行冷冻，也不进行直接的煮了，直接呢去了内脏之后，去了沙子之后，放到锅里面蒸。有人说低温蒸，这温度这蒸汽还有低温的吗？哎，有。怎么样的方法呢？抽真空，或者是把这个气压变低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在那个青藏高原上咱们做那个米饭那水的时候它不容易熟呢？那个水的沸点它低呀，对吧？同样我们用气压低的方法呢把这个海参蒸熟了，用低温去蒸它的时候，时间长一点呢，它里面的营养呢就可以更好的保住和锁住。 对， 所以呢您吃一根这种的鲜食的海参呢，往往呢比您吃那种传统的做那种即食海参的营养要多得多得多。而且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这些方法，您刚才说的什么蒸汽啊什么的，都是物理技术添加。今天这海参给您保证什么防腐剂、食品添加剂什么都没有。为什么给大家券之后冷链再给您物流到家呢？这也是保证大家吃的是安全、干净、放心的。不管多好的东西，安全得放在第一位，所以这给大家是完全安全的海参，您可以放心来吃。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比较合适的，等于是一头参呢是40克左右， 是的， 咱们给大家是50头， 是的 啊，50头，相当于是2000克， 哎， 啊，那么大家呢拿到手以后哈，如果您订上了，先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如果想吃了，您打一下电话就可以了。另外今天我们还有赠品， 爆汁儿赠给大家，这个海参伴侣也叫这个爆汁儿哈， 对， 就是大家这个海参这东西啊，您说它有多好吃啊？它真不如螃蟹大虾好吃，但是它是真比那螃蟹大虾的营养那么要丰富的很多。 是， 那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就现在流行吃这个爆汁儿，真的是给您调的香香的、浓浓的。您早上起来说不爱沾酱油的时候，您挤一袋爆汁上面，哎，很好吃。或者家里来个朋友亲戚的时候，咱做顿大餐，哎，咱自己不会粗糙，不会爬啊，您就直接拿来爆汁儿啊，旁边配点什么，焯个西兰花啊，切个胡萝卜片一焯，配那海参旁边一配，把爆汁往上一淋，就是一高档的立味菜，你也可以去用。 所以这爆汁不少送啊，别的送个十个十五个，咱们送30， 没错， 哎，30个爆汁。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是6980，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1299，你就可以拿走了， 对， 价格是非常合算的， 是 啊。那如果你想订购呢，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那刚才我也算计了一下，虽然说呢是50头，如果呢咱们是40头。啊，一只的话呢，等于是相当于呢，一天吃半根儿， 半根儿 啊，一天吃半根儿的话呢，这样起码能够吃到100天呢。 哎，是的， 就等于相当于这个 一下踏踏实实 一百根儿似的， 对， 啊， 一整整一夏天， 这个， 一个季度。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呢，还真的是挺合算的。 是的， 1299。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今天这个海参呢，它的特点是鲜食。 嗯， 啊，所谓的鲜食即食海参呢，刚才呢，这个李想说了，就是海鲜呢，它打捞上来以后啊，就快速的冷冻而成。 嗯， 更好的就是锁住了它新鲜的营养，而且重要的是啊，就是免泡发。 对， 啊，这个呢，我要再说一遍，就是免泡发。 嗯， 因为你在家泡发呢，太耗时间了啊， 嗯。 这也直接给您呢，就是给它做熟了。 是 啊，您想吃了，拆开包以后，及时就可以吃， 方便。 重新啊，做菜的时候也行啊，什么蒸啊、煮啊、烹啊啥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哎， 啊，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新鲜， 嗯， 而且呢，它的营养也没有损失啊。 嗯， 那么市面上这个组合是6980，今天我们是1299。拿走的是40克左右一只的，咱们是50只， 是的， 啊，也就是50头。 嗯， 其实如果按原来那个小的20克左右一只的话，这相当于是得100头了， 100头了。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 嗯， 差不多，如果您一天半根的话呢，差不多这 100天正好一个夏天， 一个夏天， 嗯， 全都能够吃到了。 对 啊，所以还是挺好。如果您自己用啊，或者是您送人呢，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是的。 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海参呢，比如说男人、女人呢、老人，咱们平时每天吃一根，对身体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是的，教大家几个夏天的吃法吧，周老师，特别好。我教大家一个叫龙字青丝海参。您说海参炖粥啊、包饺子呀、蒸鸡蛋羹啊、白嘴吃啊，您都会了。这龙字青丝海参什么呢？也是拿海里的，拿那什么呢？拿类似于海带丝儿啊、海苔这样的东西呢，您直接啊把它放点醋蒜一泡一腌，和这海参一起，海参切小段，哎，拿这丝儿弄在一起，这一道名菜龙字青丝海参，吃着又爽口。又凉快，哎，不用弄热的，然后呢您踢了秃噜的来这么一块，哎，夏天这个再喝点小饮料，喝点小啤酒， 嗯， 特别舒服，营养呢又很全面，这个建议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尝一尝啊。 对， 嗯， 其实说到海参怎么吃呢，很多人都不用教啊， 对， 都知道怎么吃啊。另外说到这个海参的虽然好，但是如果说你3天打鱼2天晒网也不行， 它是一长期 坚持，啊，咱们得坚持吃，啊， 哎， 这个坚持吃才能够有效果。 是， 但是坚持吃呢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太贵的话，咱们承受不了，又不可能坚持吃。 是的， 啊，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应该说满足您的要求了。 是的 啊，比如说这个组合下来的话， 嗯， 你要是每天吃20克，按这个量的话呢， 每天半根 这个 就够。 对，每天半根， 嗯， 能够吃100天。 是的 啊， 嗯， 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一个夏天也就够了。 是的， 啊，来我再说一下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啊是大品牌，刚才也提到了， 嗯，深海椒。 另外呢它是正宗的辽刺参， 是的 啊，还有它是底波散养， 嗯， 还有就是鲜活加工， 是 第四就是零添加， 对 啊，这几点大家都要注意啊。咱们是这个400克啊，咱们是400克一袋， 嗯， 咱们一共给大家的是共5袋、 嗯， 啊，那么每袋呢是10根左右， 是 啊，刚才我看了说大概一根的话要40克左右， 40克左右， 所以真的是大身了。那今天价格只要1299，但是市面上是6980。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呢 爆汁 30袋， 是的 啊。如果您订上以后呢，咱们就得到一张提货券。如果您自己想吃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个电话就把这个新鲜的海参送到您家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